在电影《失恋三十三天》里，有一句台词，他说：“东西用久了自然会坏，坏了就要修，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真正想修理的是那个人，而不是那份关系。”嗨，我是阿美，今天就来聊聊那些你曾经试着修理的关系吧。前几天，我同学小米跟她老公啊上来台北，然后我们去一家港式饮茶餐厅吃饭，那一家竟然有24小时营业，小米看到都觉得哇塞，竟然24小时的港式饮茶，半夜如果肚子饿的话还可以来吃。每次小米上来啊，我们就会聊一些有的没的嘛，然后我也会聊聊我自己的近况啊，还是什么自己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这次我就聊到说我弟他跟他女朋友的关系嘛，然后我妈妈好像吃醋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在之后不知道怎么聊了，就小米她老公就突然就是讲到他们家的事情嘛，然后就会讲说其实很多兄弟姐妹啊在结婚之后啊关系都不会像从前那样，这很正常，因为大家有自己的家庭嘛，就会变得也不能说生疏啦，可是那一个关系一定会变质。别人处在水深火热中，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不是一句忍一忍就过得了。我们常听人家讲啊，就是说有时候吵架，夫妻之间吵架，或者是情侣之间，或者是家人朋友啊，反正不如无论你们是在什么关系里面，别人都会说啊，那个忍一忍就过了。可是真的有这么好过吗？我记得有一年，小米她突然问我说，可不可以来住我家？她那天晚上就带了几件衣服，说连存折啊、重要的啊、贵重物品什么都带，气不不大靠贴上来。结果她跟她老公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一碗鸡汤。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啊，那些吵架的原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嘛，可是那当下就是真的过不去啊，忍耐不了，真的很生气耶。像有一次很久以前哦，我弟也跟我不算吵架，可是是冷战，他真的是在我们家是冷战高手第一名。那一次好像是因为他叫我帮他煮一台电脑，就他有一台旧的跟一台新的，那他好像是有跟我买我原本旧的那个里面的硬碟还是一些零件，然后叫我帮他煮到另外一台新的壳里面。然后那天我煮好了呢之后，我就放在那边，他回来他就看到就说怎么就煮这样？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煮也煮到这样啊，不然还能怎样呢？可能是我讲这句让他听到他没送，然后就直接跟我们冷战一年呢。跟我冷战就算了，连我妈叫他吃饭他也不回应了，就这样整整一年不跟我们讲话，你看他多有 guts。 所以有时候不要随便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忍一忍就过得了。适度的拒绝是为了防止别人得寸进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形，就是当别人在对你好，可是其实他的好会让你造成困扰，或者是让你有不舒服感。前阵子才发生的，我爸他最近很迷那种什么按摩器啊，他那个买了一堆按摩器，他最近买了一个什么电动的，说什么很厉害啊，按摩很舒服啊。他那时候买那一只有回来就那边炫耀，就说哇这只多厉害怎么样，还不秀什么什么的。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说他要帮我买，他也没有问过我，他就直接去买了。那只不便宜，他就那样花钱就去买了。然后买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问过我，然后你就私自帮我决定，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么贵的东西，让我去辜负你这个好意，觉得这个出发点就不好了吧？是这样觉得。 因为就觉得说，你这样是让我觉得很困扰，而且我根本就不想发脾气啊，而且我也不想让你的好意变成是白费或者怎么样。然后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啊，加上又这阵子唐老师有讲，太阳在巨蟹，特别容易敏感，我已经深深的体会到。可能我月亮也在巨蟹的关系，就是个敏感体质。我们的工作需要一直坐着，他就帮我们买了一个椅垫，可是我们也没有说了要买。他买回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哦，又乱买东西了。他就硬要帮我换那个椅垫哦，可是我就不想要，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然后隔天来我坐的那个椅子啊，他就已经帮我换上椅垫了。我那时候就边工作就边哭，我就想说，我哪家拍命啊？我就已经跟你拒绝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难道我不能拒绝吗？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你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边工作这边边哭，真的想到也蛮好笑。这我就想到那一天我们吃饭，那个小米她老公，他有讲一句话，我觉得还蛮认同，而且真的是内心比了一个赞。太认同，讲得太棒。她老公说，如果当一件事情你不是发自内心认同，或者是你不是真心的想要去做，而是勉强自己的话，那就不要去做，因为那你做的也不会开心。因为现在我很多做的事情呢，其实都不是真的内心想要去做，而是勉强自己去做，又。自己又心软，像我之前有一次，我也突然想到说啊，是不是应该带我爸妈他们出去走走？我就心血来潮的想要难得想要带我爸出门这样，然后那一次我爸也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他就约了我们以前旧家的一个邻居，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他就跟我讲说。也顺便带那个叔叔一起去啊，他没有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我那时候心想，我就想说，那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他是认识你，啊，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没小孩，干我什么事？我也不是他小孩啊，要我认他做爸吗？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就那一次，我又被送了，觉得你真的完全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受，你只想到自己。自己开心就做决定，这样，他就已经先打电话跟那人讲了。后来我是不去，然后那一次也一波花意，我不开车出门，他也没办法，他现在没办法开车。他那一次就没送啊，他就自己又在那边喝酒。因为以我对我爸的了解，你只要给他开一次头，他绝对会有第二次。修复任何关系都是一段很漫长又很艰辛又很干扣的过程。像我们跟我爸他们，就是比较本来就已经不亲，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嘛，又加上他朋友比较多，几乎我们很少跟他有接触，所以到长大自然而然我们会比较疏离一点。已经这么久也这么习惯了，当你要去。忽然要去介入另外一个生活，你想要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本来就很难吧，因为人家已经习惯你原本那个样子。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想要修复怎么样的关系，你先听听你自己，你想不想要继续，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想不想要去修复，你再去看这个人还有没有救。对我来说了。如果真的没救了，那你就顾好自己吧。还有，千万不要有那种我一定是可以改造他的，不要这种想法，因为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改变，除非他自己愿意。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们还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